但是这周跌幅都不小，沪市的指数和510050啊，就是前50只大股票都是4点多的跌幅，而那个深市还有中小板、创业板都是7%、7%、8%的跌幅。那么这个都是从周中8月1号开始跌的啊，原因大家众所周知。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我观察，如果是银行啊，这个真正企稳，才是大盘企稳的这个真正的标志。否则的话，别的板块都影响不了指数啊，包括今天的煤炭什么的。他们为什么涨？那就是业绩好啊。这个我一向说，报告期炒业绩，啊，间歇期炒题材。现在7月、8月是报中报的日子，那么提前半个月炒，提前10来天结束，也就是从6月10几号就开始了，到8月10几号，8月下旬啊，或者到8月底，这是法定的啊。我不知道别人可能没有这总结，就是炒业绩股的事儿。今天是煤炭，前两天有水泥，有钢铁，有机电的，啊，这个，啊，这些都是这个问题。石油，谁业绩好，现在最好是要增长的。你即使没有增长，但是你是绩优，你市盈率7、8倍、8、9倍，价格还低，那就是要炒。另外一个，这次我们看到这个政策方面，是这个要这个抓这个基建，尤其是西部的这个开发补这个短板，所以这个大基建的啊，牵扯到基建的，其实钢铁水泥也牵扯，其他的路桥建设啊，这个工程机械啊，等等，大基建的啊，也都是不错。 但我们看到今天中国交建下跌的还是不错，还是挺多的啊。 昨天涨了，交建、铁建、中国建筑、中国中车这几个大盘中字头的，近期放量上涨。昨天护盘的是他们，那么银行跌，那么今天它是也是跌了，但是我觉得这几个大中字头市盈率也低，恐怕也没完，就是说。 那您认为这个像猪肉板块在下周还会有机会吗？ 短线有机会，它是涨价啊，最核心。这是炒业绩的核心，就是涨价股。 那么为什么今天这个家电、白酒都大幅调整？ 这是补跌呀、去年涨了一年了，今年前几个月也一顿涨，就是大消费的、白酒的、医药，当然还有又有这一个长生生物这么一个利空影响。所以他们本身是处于高位，他们需要补跌，但是。我多次说过，大消费的股你不要等同于周期股，不要等同于这个新兴产业这个科技类股，它不是说从哪儿涨从跌到哪儿，它的跌幅很有限的。它的这个点到为止，完了之后长期还是走牛的，这个对走势基因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个沪港通当中啊，这个茅台和美的等家电股形成强烈对比啊，美的、格力是净买入好几个亿，茅台呢是净卖出好几个亿，您怎么来看这两者之间的一些不一致的走势？ 这个东西应该也是不是带有特有代表性吧？它往往这个前期这个北上资金也是买茅台的，这个不太不是说明是一个这个趋势性的，是一个主流性的。它这阴差阳错有进有出，就是说有对有 碰巧是今天 哈、碰巧是今天，它出现反差了啊、其实它明天可能还倒过来呢。就是说，有人兴业赶考场，有人辞官归故里。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特代表性的意义，但总体上他们都是涨高了。 要看就看趋势吧，好 啊，对， 好嘞，谢谢赵立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啊，谢谢您， 好，再见。刚才我们的嘉宾啊，赵先生的观点呢，就是近期呢是大家可以关注哈、绩优题材的股票啊，他们的这种中报行情。那么继续来关注资讯。 来看汇率，8月3号离岸人民币跌破了 6.91 关口，报 6.9103， 三天的贬值超过 1.5%， 日内连续跌破了 6.88、 6.89、 6.90 和 6.91 关口，刷新去年5月份以来的新低，在岸人民币跌破了 6.89 关口。美元指数大涨，突破了95关口。之前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乐观评估以及国际贸易局势再度趋紧，提振美元。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8:30，美国将公布7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表示，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与预期心理有较大关系，也与游资转场刺激有一定的关联。这一轮人民币的贬值与中国经济指数关联性不强，短期破七的概率比较小。证监会今天披露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在家电股份2013年至2015年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证监会决定没收大华所业务收入150万元，并处以450万元的罚款，对签字注册会计师分别予以警告，并处5万元至10万元不等的罚款。世界黄金协会2号发布数据，由于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流入量放缓等因素，今年第二季度全球黄金市场需求滑落到964吨，同比下降 4%， 这使得上半年全球黄金需求滑落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传统上每年的第二季度是黄金首饰消费的淡季，报告显示，尽管今年第二季度金饰的需求量出现下降，但是上半年总需求保持在1031吨，同比几乎没有变化。那么作为全球最大的黄金市场，中国在第二季度的黄金消费需求同比增长了 7%。 昨天北京市交通委表示，共享自行车的月活跃度水平不足 50%， 近一半的车辆处在闲置状态。北京将继续实行共享单车增量限制和减量调控政策。自从去年9月北京叫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以来，单车总量已经由235万辆下降到了191万辆。北京将共享单车发展数量上限确定为191万辆，车辆只能减少，不能再增加。今年年底，北京共享单车运行车辆实时监控将会投入使用，用于监控共享单车过剩的情况。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个人金融部的罗红霞。您好，罗女士。 您好，主持人。 最近啊，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出国的旺季，同时呢，再过一段时间啊，就是一些同学们要到海外去求学的高峰期了。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呢，父母也会为他们来准备一些留学所需要的费用，这就要涉及到外汇的问题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换汇。这么换汇就对了，怎么换汇呢？首先想问一下罗女士啊，就是咱们中国公民如果用人民币去换外币的话，是一年有多少额度的限制？ 这个问题呢，我国对个人的结售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目前呢，中国公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万美元的便利化的额度。 嗯， 在年度总额之内的购汇，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民币换外币。那么呢，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填写个人购汇申请书，可以在银行办理占用额度的个人购汇业务。 嗯，一年5万美元是这么一个计算的方法， 对， 是吧？ 是的。 嗯，刚才您说了，还是要带一些材料的。就是身份证和个人购汇的申请书，当然一会儿我们还会谈到，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去换这个钱啊？为什么要换外币？那同样就是，如果我们手里还有挺多外币的，包括这个没用完的，在国外带回来的一些外币，要换成人民币，有额度的限制吗？ 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年度总额内的这种结汇，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外币兑换人民币。那么也是有一个年度等值，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的便利化额度。 啊， 那么在5万美元之内呢，也是凭着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可以直接在银行办理占用额度的个人结汇业务。 那您前面说的那5万和后面说的这5万是同一个5万的额度吗？ 哦，这个不是的，这个应该是在结汇和购汇方面。中国公民都享有一个等值5万美元的便利化额度。 哦，也就是说，我如果要用人民币换美元，我可以换等值5万美元的。 对。 那如果我手里呢还有好多英镑，我还可以再换等值5万美元的人民币出来。 是的。 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那这里外一家就很多钱了， 嗯， 应该能够满足大家基本的需求了，是吧？ 可以满足了。 那现在都有哪些需求呢？就是我们现在去银行换外币都有哪些理由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旅游啊，包括去留学啊，这个能够占到目前这个阶段的大概是多少啊？是大头吗？ 这个一直来讲呢，这个境外旅游、留学、探亲这些经常见的购汇用途呢，大致能占到我们日常业务的90%左右。 好，那我们就从这几个领域来重点说一说啊，比如说要去旅游吧，啊，要去旅游的话，我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在年度总额5万美元之内，个人不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 嗯， 直接凭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在银行办理。 我签证还没下来，机票还没有买，哪怕护照都没有办，我可以去换，先把钱换好吗？ 如果您是用途作为旅游的这个方向，而且您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打算， 嗯， 已经有一个计划，说比如说我在下一个月，可能或者是2个月之后， 嗯， 我是需要出游到境外， 嗯， 那么提前做这种购汇的准备是可以的， 嗯， 因为这也是属于一种行前的准备。 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办签证，没有护照，也没有机票，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不做硬性的要求哈，啊。 对对对。 嗯，当然这个就是您得算一下你需要用多少钱以及汇率的问题啊，这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了。好，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因为旅游换外币的话，这是比较容易操作的。那如果要是去留学呀，或者是要去探亲呐，啊，等等，这还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 如果是这些的兑换用途，在使用便利化结售汇额度的情况下呢，是无需提交证明材料的。那么如果本人的年度总额已经用完， 嗯， 还可以提供一些有真实用途的这个证明材料。 嗯，哦，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是在5万美元额度以内的话，也不需要提交太多的材料，是吧？但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话就需要了。 如果个人的这个便利化额度已经使用完毕，或者是说个人要直接使用不占用额度的购汇，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直接提供材料办理。 哦，还有不占用额度的。 对，如果不占用额度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提供一些有真实用途的证明材料。 嗯， 比如说自费出境学习的这个学费和生活费，那么个人呢需要提交本人因私的护照以及有效的签注或者是签证，境外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如果是留学的话，购买第二学年或者学期以后的这个学费或者生活费呢，就不需要提供了。另外呢，还有境外学校相应年度或者学期的学费证明或者是生活费用的证明。

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近这段时间啊，换汇特别的热，那为什么呢？因为进入到了旅游的高峰，也进入到出国留学的准备季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邀请到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个人金融部的罗红霞女士，为大家来聊一聊换汇的一些知识。罗女士，你好。 你好。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如果孩子要到境外去留学，父母在给他们换外币以用作学费或者是生活费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一般被境外大学录取以后，大学会给一些比较确切内容的一些通知的要求。 但是呢，就是说银行也不会随随便便给你换，一定要看到那些材料上面写了一年要多少钱，什么住宿费啊，包括学费，然后才会给你换相应的额度，是吗？ 对，是在不使用便利化额度或者是便利化额度已经使用完毕的情况下，我们在审核材料的时候是需要这个个人提供有确切的金额的这个学校录取的相关材料。 嗯，也就是说这些材料上面其实是能够算出来你需要多少钱的，不是说因为孩子出国留学了，好，我来一个100万美元吧，不是那样的，是吧？ 不是那样，是要有他的这个有交易额的这个真实材料。 嗯，那还有一些就是到国外去租房子住啊，或者是说父母前期不放心孩子啊，也要去那儿陪读什么的啊，就是说我在国外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因为这个生活所需要的一些费用，那如果要也要换汇的话，这怎么办呢？毕竟要到那儿才花钱呢。 家长可以使用自己的便利化额度去做相关的这个境外生活费用的购汇 啊， 以及汇款 啊、哦哦。家长可以用自己的这个额度， 是的， 嗯，就是你要去陪读的话，你用你的额度，孩子是用他自己的额度，是吧？ 孩子的留学的话，如果有这个相关的录取通知书，是以孩子自己的名义去做凭材料的购汇。 那他这个购汇，因为我们知道这就不像旅游了。带一点点钱就行了，他这个出去上学要带很多钱，所谓的购汇是换成纸币吗？好比去英国换成英镑，去美国换成美元纸钞，还是说会打到卡里面，然后你到美国刷就行了？ 通常来说，我们还以这个留学为例，那么大学录取之后呢，会有相关的这种交费的这些相关通知，那么个人通常呢需要购汇，把这个相关的款项呢汇到学校的账户，或者境外本人自己的账户里，用于递交学费， 就是直接打过去，这个跟咱们 通过汇款的方式比较常见， 是差不多的，是吧？ 对对对。 然后就是你再带一些生活费过去， 是的， 那生活费也可以存在卡里嘛，然后到那边刷，还是说带纸钞过去，在那边再临时的再办张卡什么的，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 一般这种的情况呢，家长呢可以携带少量的外币现钞，主流我们还是推荐在境外使用这个银行卡，因为现在也非常方便嘛，家长就是带着自己的这个银行卡在境外都可以去做消费。 好，刚才我们说的呢是这个出国留学所需要换的这个外汇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现在啊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到国外去看病，是吧？或者是到国外啊去居住一段时间啊，那么他们可能也需要带一些外币过去。那比如说以看病为例吧，看病为例的话，这个要怎么来换汇啊？ 以看病为例呢，也是同样，如果是在自己的便利化额度之内的，是不需要提供相关的这些材料的。 都好说。 对，那么超过这个5万美元的便利化额度，或者是说个人要想凭材料直接办理不占这个额度的这种购汇的业务呢，在境外就医的方向是个人需要提供因私护照以及有效的签证或者是签注。境内医院呢出具的证明，附有医生的意见，还有境外医院呢出具的费用的证明。 就境外医院要出具一个费用的证明才可以办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 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购汇的话，我们银行要做相关的真实性这个材料的审核的时候，是需要有实际的交易额。 好，当然这一块占比应该不会特别大啊。还有一类就是他去国外看家人啊，可能这个父母在国外啊，或者是孩子在国外啊，那他如果要换汇的话，也只能在那个额度5万美元的这个限制之内，是吗？ 一般来说，用于探亲的这种用途呢，我们一般都是在便利化的额度中去使用去购汇的。 嗯，刚才我们的嘉宾罗女士谈到的这个便利化额度哈，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你每年可以换外汇的这样的一个总额度，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哎、是的 之所以便利化呢，就是因为它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手续。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前呢，我们再请今天的嘉宾哈、罗红霞女士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特别是孩子要去留学的家长，在换汇的问题上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特别提示家长就是。对于这个留学用汇是一个合法的用途，那么是可以凭着孩子的这些留学的相关材料去办理的，是不受这个所谓便利化5万美元额度的限制的。 嗯， 那么只要我们有实际的这个学校的这个费用的需求，都可以直接办理。 嗯，好，就没有必要找七大姑八大姨啊，自己的亲朋好友去给他攒这个额度了，是吧？ 对，没有这个必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下面我们来说说换外币的流程。首先想问一下罗女士，现在换的比较多的外币的币种都有哪些？ 现在经常兑换的外币啊，主要有旅游、留学、热门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日元、泰铢，还有港币，比较常见。 反正这也是咱们出境游的目的地国哈，或者是地区啊，比较热门的地方。现在换币换外币要提前预约吗？ 一般来说呢，中国银行保证的是常见货币有零钞，不常见的币种有现钞，但是需要提前咨询。 什么叫零钞和现钞呢？ 零钞就是有一些小面额的这个外币现钞，会便于出国使用。 嗯，好，现钞呢？ 就是我们说的听众朋友们经常换到拿手里拿到的这个外币，它就叫现钞。 哦，是这个意思哈。常见货币有零钞，不常见货币有现钞，但都需要提前问，是吧？ 对，需要提前咨询。 嗯，那提前多长时间？跟哪儿咨询呢？ 推荐下载使用中国银行微银行手机银行。 嗯， 在线选择就近的网点呢，可以提前预约常见的外币，可以保证到网点直接领取。 那这指的是用人民币去换外币啊？如果用外币去换人民币，不需要预约吧？到那就可以换吧？是吧？ 不需要预约 啊，不需要啊。现在咱们可以换多少币种的这个外币？ 目前呢，在中国银行是可以提供25种外币兑换的这种业务， 就是拿人民币可以换25种外币。 对， 好，那都有哪些呢？ 常见的呢，就有英镑、港币、美元、瑞士法郎、新加坡元、瑞典克朗、丹麦克朗、挪威克朗、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马来西亚林吉特，这个呢是只是现汇啊，欧元、印度尼西亚卢比、南非兰特、澳门元、菲律宾比索、泰铢、印度卢比、新西兰元、韩元、卢布、阿联酋迪拉姆、巴西里亚尔，还有新台币，现在大致是这么25种 啊。哎呀，我发现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 我身边都有人去过，不是嘉宾就是同事，不是同事就是同学。其实确实现在咱们走出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哈，离开北京啊， 中国人现在是遍布全球 啊，到处跑啊，所以说能兑换的币种数量也是逐年增多的。我想十年前二十年前肯定没有这么多种， 这个随着咱们国家对外交往的这个增多，那么我们这些币种呢也是在逐步增多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位家长的问题啊。他说要给孩子汇学费，在这个填单子上面要注意点什么，特别是对方的这种账号可能跟咱们这不太一样，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首先呢要注意汇款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汇款信息呢要求略有出入。比如说英国、欧洲的汇款呢一般要提供国际银行的账户号码，俗称 IBAN 账号。如果是澳大利亚的汇款呢需要提供澳洲当地银行的号码，一般就是六位的 BSB 号码。那么加拿大的汇款呢最为严格，需要提供收款银行、收款人的详细地址。日本呢则需要提供至少准备这个收款银行和收款人任何一方的联系电话。 那在现实汇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估计有家长会疏忽一些重要的信息啊，可能得跑好几趟是吧？ 对、要提前做一些准备、 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确实这个跟咱们不太一样啊，咱们这儿还是比较简单的啊，一般是填个单子啊，对方认识吗？对吧，不要给陌生人汇款啊，这个一个提示， 防止电信诈骗， 防止电信诈骗、然后就是写这个开户行啊、账号啊、对方的名字啊等等啊，很少要提供银行的什么电话或者是收款人的详细地址，这个可能每个国家确实有不同的要求， 相关要求不同。 是，还有就是如果往这个外国汇款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多少还会有些手续费什么的，是不是？是不是在这个金额上面也要打出一些富裕量来，还是怎么操作呢？ 对，如果是汇往学校缴纳学费的，那么需要家长朋友注意缴费通知书上的总金额，是否包含了国际汇款中可能产生的中转行的手续费、入账行的手续费，以免呢影响最终汇款实际到账的金额。另外呢还请大家注意，如果缴纳学费别忘了在汇款复言中写清楚学生的相关个人信息，常见的就是姓名、学号、出生日期、汇款的参考号这些信息。 好，那今天我们关于这个换汇的话题啊，主要聊到的就是旅游和留学啊，这也是目前可能占据了 90% 的这么一个换汇的需求啊。也建议大家在出国旅游的时候啊，带上一两张信用卡，这样的话呢，在您这个手里的外汇不够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保证您在国外的开支的哈。另外呢，也提醒听众朋友，换汇的这个额度啊是有要求的，也根据您的这个具体的对外汇的实际使用情况哈来进行购汇。这换多了呢，有时候也是一种浪费，是吧？ 对， 因为毕竟还要承受这个汇率的波动，包括也占用了你手里的这种流动性啊。 对，是的。 换少了呢，那当然也不够，是不是？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换少的话，您再带上一张信用卡在外国，这样的话就更加的保险一些。 对，也比较方便， 比较 安全。 是的。好，谢谢罗女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在片花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内容，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9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看一下实时的外汇数据啊，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短线上涨超过500个基点，目前的这个 数额大概是在 6.83 左右啊，在岸人民币呢对美元收复了 6.83 的关口，欧元英镑触及日内的高点，美元指数下挫。那么消息面上呢，中国央行网站今天是发布了消息，从8月6号开始将远期受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零调整到 20%， 并且将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逆周期调节。那其实咱们国家呢，对于个人的这个购汇啊，包括这个汇款，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在上个星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公布了一系列的外汇违规的案例，我们选取其中一个和个人有关的跟大家来介绍哈。在2016年1月到2017年12月，赵某为了实现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的目的，利用本人及他人共计55个人的年度个人购汇额度，把个人资产分拆购汇之后汇往境外的账户，非法转移资金合计是 245.31 万美元。那这个行为呢，违反了个人外汇管理办法，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39条的规定，处以罚款116万元人民币。同样呢，就是咱们在出国旅行的时候呢，随身携带的这个外汇现钞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用一个案例来跟大家介绍哈。话说在6月19号的凌晨，一名在杭州萧山机场过海关的中年男子引起了现场海关人员的关注。这名打算搭乘航班去香港的男子啊，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在过 X 光机的时候，图像显示局部异样。开箱检查之后，海关官员发现他的部分衣服袜子里面夹藏了 14.5 万美元。按照目前的汇率来算，当时的汇率啊，大概是在95万人民币左右。那发现问题的海关官员立刻展开了调查，对这名旅客的出行信息啊，进行了风险的分析，并且锁定了另外一名疑似的同行旅客。那最终的开箱结果表明，他们的分析是对的。那名同行的旅客用同样的方法在行李箱里夹藏了2万美元的现钞。那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印发的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出境人员携带不超过等值5000美元，也包括5000美元的外币现钞出境的，是不需要申领携带证的，海关予以放行。如果出境人员携带的外币现钞金额在等值5000美元以上到1万美元，也包括1万美元的，应当向外汇指定的银行申领携带证，海关凭加盖外汇指定银行印章的携带证验放啊。那么原则上呢，出境人员是不得携带超过等值1万美元的外币现钞出境，有某些特殊情况的可以向外汇局申领携带证。那这些特殊情况包括人数较多的出境团组、出境时间较长或者是旅途较长的科学考察组团、政府领导人出访，以及出境人员赴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条件差或者是金融动乱的国家等等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两名旅客这儿啊，这两名旅客呢，他们是均按行程登机出发了，但是不符合规定携带的那个款项被暂时扣押。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案件呢已经移交海关的缉私部门处理，如果不存在其他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在做出相应的处罚之后，现金会在当事人返回国内予以发还。那根据机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这种携带超量现金出境的情况呢，在前几年是比较常见的，每个月都会遇到几次。那一般情况呢，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国留学携带的学费等等。那这几年呢，随着媒体的介绍啊，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不断加强，再加上呢这个移动支付的普及，大量携带现金的情况就明显的减少了。那么结合刚才我们嘉宾的提示以及这个案例啊，我们再次跟听众朋友说，如果您要到国外旅游的话，携带现金的数量啊，一定要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免得给自己的行程带来一些影响，给自己的后续的生活也带来一些影响。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卖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的内容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出行的时候如何防盗。辛辛苦苦大半年拿着点钱呢到国外去旅游，中国人呢还特别喜欢带现金，在国外如果被偷被抢，这是最最痛心的事情。我们找到了一篇攻略，作者叫凯文，是一名中国人，他去过十来次欧洲，而且每一次都是自助行。他把他的一些经验教训啊总结成了文字供大家来分享。他说，首先，盗窃的高发地区基本都是游客最多最集中的大城市，比如罗马、米兰、巴黎、巴塞罗那等等，而在中小城市和小镇则相对比较安全。大城市人流集中的地方又是多发地带，比如火车站。他说，我的包就是在罗马中央车站被偷的，还有地铁，在米兰也碰到过掏我裤子口袋的人，以及各大景点。在这些景点和地方需要特别警惕，如果有同伴步行的时候啊，可以相互间隔半米左右，方便观察周边的情况。第二个要提示的就是少带现金。为什么小偷喜欢光顾中国游客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带现金，而且带很多现金。其实在欧洲啊，一些发达国家消费啊，基本都可以刷卡，只有少数用现金的地方。尤其呢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呢，大概每人带30到50欧元或美元就绰绰有余了。银行卡丢了之后呢也需要马上挂失。给大家一个小贴士，最好提前啊把卡号还有银行的电话号码记清楚，拍一张照片放在手机里，或者是放在其他的不容易丢的地方都可以。那么如果银行卡丢了，马上能够打电话给银行进行挂失，防止损失啊更加的严重。第三就是贵重物品不要离身呢，放在衣服的口袋或者是贴身的小包里，至少呢是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不要到国外也做低头族啊。其实小偷们呢往往都是团伙作案，有人想办法引开你的注意力，比如说上来问路啊，撞你一下等等，然后他的同伙伺机下手。第四点也很重要，中国人到外头啊总是喜欢买买买，那要提醒大家保持低调，不要露富，更不能炫富啊。比如说你买了个爱马仕，买了个劳力士啥的，那包装袋外面啊最好套上一个牛皮纸袋，或者是就放在你的大包里，不要拎着一个崭新的带着大 logo 的袋子啊招摇过市。第五点呢，就是平时出门可以把护照原件放在酒店的保险柜啊，或者是比较隐秘的地方，携带护照首页和签证页的复印件就可以了。这复印啊可以用于办购物的退税啊。还有就是在欧洲警察一般不会查看护照，假警察才会以查看护照为名进行诈骗。小偷呢对你的护照也没什么兴趣，千万不要把它和钱包放在一起，如果钱包被偷那么就殃及池鱼了。当然也有人提醒说，如果你的钱包被偷了，赶快到附近的垃圾桶里找一找，或许能够找到你的护照。另外，咱们财富大搜索节目平时啊说保险的内容比较多，大家在旅行前呢也可以在国内先购买财务或者是旅行证件的盗抢险，但是得提醒大家，有一些物品是不在这个保险理赔的范围之内的，比如说您的珠宝首饰、古董、有价证券、艺术品等等，还有就是像手机、平板电脑，你得单看合同，有的呢需要你再额外支付一些保费才可以承保。那么一旦发生盗抢之后啊，必须在48小时以内向当地的警方报案，获取报案证明，这个很重要，对日后的理赔这是关键的证据。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几个和留学有关的电信诈骗。张女士的儿子在海外留学，由于儿子啊学习比较忙，母子俩并不是每天都联系。某一天呢，张女士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儿子在国外涉及了一桩刑事案件，并且对方清楚地说出了儿子的名字、学校等信息。 张女士的警惕性也算是比较高了，她立即打电话跟儿子核实，但怎么都打不通，她这才相信儿子应该是被隔离调查了，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汇了过去。钱汇了之后，张女士又尝试联系儿子，这次却突然打通了。儿子说刚才没有信号，所以没有接到电话。张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是遭到了电信诈骗。我们提醒有留学生的家庭，骗子的套路基本上是这样，第一，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留学生的真实身份信息，然后呢和留学生进行联系。骗子以各种理由谎称留学生卷入了某些麻烦的事情，通常呢是刑事案件或者是跨国的犯罪，让留学生马上躲起来，否则国内的家人会受到牵连。第三，骗子呢还威胁学生在此期间不要用任何的通讯手段以及社交工具和他人取得联系，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情，要让自己慢慢的消失掉。那么一旦留学生真的上了当，骗子就会进行下面的步骤，和他们在国内的父母取得联系，谎称他们的子女被绑架了，并且勒索高额的赎金。这个时候父母往往心急如焚，再加上孩子在国外的同学朋友也找不到他的孩子，他们就会深信孩子果然被控制了。留学生的家庭有的相对富裕，骗子呢利用家长与身处海外的子女联系不畅，担心子女的心情进行诈骗，所以诈骗到的金额通常也比较大。还有一种骗术，就是骗子获取了留学生以及家长的信息，他们打电话给家长，谎称是这名留学生的同学，因为种种原因留学生的学费不够，他们需要家长呢再汇一些钱过来，要不然的话呢就毕不了业。而一想到自己的子女可能毕不了业，家人们的心情一下子就焦虑起来，也非常容易上当受骗，乖乖的把钱汇了过去。这都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的真实案例，还好有一些诈骗案件呢被银行的柜员进行拦截了。所以说当孩子在国外留学，父母突然接到陌生人的电话说孩子在国外出现交通事故被绑架，以及涉及到一些司法案件包括不能毕业等等，一定要冷静再冷静，通过其他途径核实之后呢再做处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明天再见。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万物生人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就看不清这双人床前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